第三節呢個特備。咁啊，真 BC 又有啲好開心嘅消息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喎，就係、是、關於下戰頻道嘅。 下戰頻道嗱，阿東咧就喺大埔度，即係做咗一個節目嘅嘉賓啦。咁啊，例如咧就有回應嘅，咁即係佢就 有聽巴打台喎。 应该是阿屌总你转述俾佢嘅，咁佢就话姚冠东私生活好唔检点，之后咧又长期酗酒啊，之后又懒惰啦，咁啊其实呢啲嘢全民报都去套翻鳄鱼身上，但系个全网台大都知道鳄鱼啊做节成日系最纷纷嘅，屌佢老尾又抽够人水噶啦，系嘛全民啊！因為我好耐冇聽佢節目啦，咁咧鱷魚咧又話阿力蘇係咩啦，又係從一啲不合法嘅途徑攞到 visa 啦，就話佢身為加拿大國民咧要告發佢。我第一嘢聽到呢個咧，我就覺得呢個冚家產咧嚇，真係冇撚義氣撲佢街，屌你老尾！ 你知邊個係冚家產啊？喂！真 B C， 咁梗係咁梗係個 Coco 大啊，爬上去都。你呢個冚家產，即係我以前係長期聽力蘇嘅，我就覺得佢就話力蘇係咩啦？即係成日搞揾搞女啊，乜乜柒柒咁啦，又成日靠女，即係靠女人食飯啊，黐飲黐食啊，即係靠女人去黐飲黐食啊，黐啲女人。你钱用啦咁样屌，喂， 鳄鱼咪唔照镜噶？ 呢啲嗱，咁我唔讲人哋私生活，但系你个扑街，你话告发人哋，屌你老母，你有冇道义噶？人哋只不过唔同意你讲冲个台，屌你老母，你就要要搞鸠人啦。即系点讲咧？ 咁样噶，即系 唔系我就觉得如果同你做兄弟。只要同你反，即系同你唔合你意见，同你反合咗面，你就咬翻个啖喎。屌你老味，咁以后边个同你做兄弟啊？ 咁佢同共产党有咩分别啊？佢哋口诛笔伐嘅共产党好似系咁嘅啫，即系攞咗你啲痛脚，有啲黑材料先，跟住你系同我做嘢咁样，到有咩关头又拨翻出嚟咁样。 啊，系啊，佢仲话我哋系生，系话我哋啦，系处于呢个生物链嘅最低层次。 我哋啊。 是咩？ 系啊，即系佢话屌出佢啲人啦，可能佢听咗大飞话同埋我哋以前啲节目嘅笑出阿啤梨啊，同埋话笑出佢嗰啲咧，佢话呢啲即系呢啲人咧系处于食物链嘅最低层次。 唔系、啊，我嗰日我转咗口啦，我上一集赞佢噶噃，我上一集赞佢，我佩服 太迟啦，转得你转得太迟啦， 太迟啊！ 不过我哋好佩服佢，一直都。我哋有讲啊，仲要攞埋做标题添啊！我哋好佩服鳄鱼啊，不过我哋当然啦，写鳄鱼嗰两个字，而家系用第二，即系唔系 crocodile 咁写啦，用 错鳄个鳄系嘛？错鳄个鳄， 同埋有啲愚蠢个鱼啊！ 喂，你知唔知一谂起鳄鱼，我谂到一首歌系，你知咩歌啊？ 唔识。 海阔天空啊，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佢几捻坚持影理想啊！倾家荡产都搞网台喎，佢冇背弃自己理想喎，屌你！ 喂，压咗层楼啊！ 我反击一下先，佢话咩？屌出佢嘅系咩食物链最低层嗰啲啊？喂，大喎，咁嚟计，我哋都未到话要同听众筹期嚟到继续营运个台，佢要 系咯？ 边个低啲咧？ 咁佢都话自己黑钱嘅，佢话自己我哋有向听众黑钱，佢都咁讲嘅。 我咁佢黑到就所以系高档高级啲咯。我哋冇黑啊嘛，即系我哋都要黑嘅、哎、其实，但我哋未黑啫。咁但系佢黑咗啊嘛，所以佢系先行者啊嘛，所以咁我哋咪食物链低啲咯。咁啱嘅，我可以帮你赞佢。 即系我哋两 大家都要黑钱嘅，大家都系黑衣啊！如果系咪啊？傻嘅高级嘅黑衣啊！ 有㗎，因為丐幫都要分正衣派同烏衣派嘛，屌，即係咁係 唔 係啱嘅。 嗰啲幾多代弟子呀，孭住幾多個袋仔嗰啲呢，八代弟子、六代弟子嗰啲呀。 我對一個袋。 佢得一个袋。 唔系佢嘅话，佢自己个袋好卵大啊嘛。佢话佢唔系，虽然唔 系袋， 碌胶好卵大，屌你咩？真系呢啲嘢讲多无谓，你不如 show 出嚟，好卵老实嘅。低俗即系你下贱频道咪可以整一集就系、是，即系你 show 条沟出嚟有几长咯？冇真系，因为你唔可以呃人啊嘛。你成日同人讲话你自己条沟好长，但系你未 show 过俾人睇啊嘛。 打薄格咯， 系 薄格都 OK 嘅 ，YouTube OK 嘅。 YouTube 薄格应该 OK， 即系我哋而家就挑战佢咯，就梳条沟出嚟咯，成日话自己大碌，屌你老尾！嗱，我哋呢个台唔会讲呢啲嘢嘅，即系好私人嘅嘢嚟噶嘛，大细关你眼卵事咩？除非梳出嚟俾你睇啫，系咪咁讲啊？即系我哋用翻呢个同一个标准，咁啊叫鳄鱼除裤咯，唔好讲咁卵多啊！屌，麻卵烦。 喂，佢哋嗰啲人好出激动喎，讲嘢，即系讲咩屌总理咁又肥又光头嗰个啦，屌你咩咁閪激动，好一样摆血大管喎，柒头皮。 喂，光头仲未用，冇有冇用啊？鳄鱼嗰只西游水啊？如果唔得就揾大肥嗰只。 八达台买啦， 系揾大肥嗰只啦，大肥嗰只应该得喎，嗰、那个德仔啊，德仔个圆形头壳啊，出毛毛喎，系嘛？所以德仔系嗰、那个， 你话揾马仔做广告啊？ 选竞选前系咁样嘅，依家当选后咧就咁样嘅个头，同一个光源，同一个来源咁样影噶嘛。 系真系马，即系马出嚟呢单嘢，唉，好笑咧。不过就即系 算啦，唉，佢呢个下贱频道有得佢继续下贱啦，唉，不如讲翻第二啲啦。喂，社长可以对于我哋上次讲基建嗰啲补充系嘛？ 系应该讲翻嘅，即系 我哋讲啲实事啲啊， 讲啲实事啲，讲实事啲， 系咯， 实事啲，即系 太过 太过 低端，低端网台嚟，低端网台， 食物链嘅最低层。食物链嘅最低层咧，咁我哋又讲翻一个基建啦，因为基建就系真系即系做基建嘅人咧，就系食物链社会食物链里边差唔多系最低层噶啦。 系啊， 因为话明系基础建设啊嘛，咁梗系 基础建设系。 咁嗱，即系见到林超英呢、這个超英赶美嘅前呢个天文台台长，咁啊成日咧，佢其实呢个人咧都好即系好有毅力啊，佢。自从咧2014-2015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开始反对呢个三跑噶啦。咁佢一日咧就 post 咗一张嗰啲商场里边 三个尿兜 嘅相。咁嗰三个尿兜就拍得好贴嘅。咁基本上咧就冇可能三个尿兜一齐共用嘅，即系最多咧就我谂系可以两个人一齐屙尿啦。咁但系嗰、那个即系你变咗就系多咗一个尿兜出嚟。咁啊，覺得好無謂啦。咁啊，林超英又覺得，即係你都用唔到嘅嘢，你做乜要起呢？咁嗰個問題咧，就係你而家喺香港同埋香港周邊嘅機場咧，嗰、那個空域係共享噶嘛。咁你如果要即係嗰個共享嘅情況，你要改變嘅話，你係要談判噶嘛，同埋協商噶嘛，係咪先？如果香港周边嘅城市，譬如广州咁讲，佢有讲明啊，佢哋嗰个机场发展系而家讲到要起第五条跑道，甚至系有计划讲紧系起6条跑道嘅。咁你香港得两条跑道嘅话咧，其实就将好容易咧就将香港而家做紧嗰啲嘢咧系拱手送俾广州嘅。 嗱、啊，市长，唔系 市长，我唔系广州市长。 咁我用 市 长，系啊好啊， 咁系啊好啊。 我用翻一个普遍啲香港市民，即系听我收到咁多年以嚟啦，即系三炮都讲多年啦，收到翻嚟嘅 message， 点解唔使起三炮咧？就系话香港两条跑道都未用尽，吓 仲未用尽啊？ 系啊，即 系系嘅，某种做法咧可以。是事实嚟嘅，系用唔尽嘅。但系有冇人同你讲点解咧？ 即系有讲过，不过又好有印象啊。sorry 呢方面啊。 咁嗱，其实佢呢个嘢系好有误导性嘅，因为佢其实你话未用尽就唔使起。咁其实嗰阵时启德机场一条跑道咧都用唔尽嘅。点解要起赤鱲角新机场？咁你咪赤鱲角新机场咪冇必要？ 英國人噶嘛，高級啲咩屌？ 其實就唔係咁嘅，因為其實英國人嗰陣時都計劃咗個機場係會擴建嘅。即係好老實講，佢人哋英國佬佢會計埋嗰啲有策略去做呢啲長期嘅工作啦，同埋當然啦，即係你嗰啲terminal 會起得好啲啦，唔係好似而家咁啦。即係而家起嗰個 terminal 當然有問題啦。咁 我最近一次搭飛機咧，即係搭即係試下搭廉航咧，咁佢真係將你嗰啲閘口咧，原來撥到去成百幾喎。哇！香港啲機場嘅閘口原來去到百幾咁誇張啊，已經。 其實廉航嘅 traffic 係即係而家我認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大家都喺度即係會即係認為咧預測呢樣嘢咧係會繼續增多嘅，因為廉航咧係揾到新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平時搭開飛機嘅人咧，好即係越嚟越少會搭廉航，但係咧因為嗰個價錢咧。佢嗰個票價係低咧，佢係吸引咗一班咧，以前都冇可能，即係冇機會搭飛機嘅人咧，都走去搭飛機去旅行。 即係如果喺我角度睇咧，喂，廉航有啲位又真係幾吸引喎，例如佢買去台灣嗰啲 package 咧，可以買套票，好以後可以買五套，買定先，仲個價錢就好平嘅，咁仲要個日子咧可以任你褪喎，即係唔係當然唔可以狂褪啦，即係咁以褪一褪都準你嘅，咁我覺得幾好喎，仲可以咧你買五套咧，仲可以唔一定全部你用曬嘅喎，你 分俾家人， 俾一兩套你啲，係啊，俾家人用都得嘅，即係你當時 咁平嘅， 就要填埋個名咯。啊，幾多喎 ？OK 喎。 因為即係香港去台北係個幾鐘嘅飛機咋嘛，即係你可以你如果玩嘢嘅話，你可以去台北食個早餐，跟住玩幾個鐘睇出戲，跟住返返嚟香港都得嘅，其實係可以嘅。不過當然啦，冇人會即係我相信會少啲人會咁做啦，你即係有商業活動嘅人就會即係做呢啲嘢啦，朝頭早去開個會，跟住夜晚返返嚟香港，咁呢啲都會嘅我相信。咁但係你話 哇咁樣打兩次卡物點 可以啊，其实可以啊，即系物念系可以打多几次啦，咁样。 咁嗱，咁啊，社长再同你，即系又以一个即系香港市民个角度啦，听翻嚟最多讲嘅就系话，喂，新起嗰条跑道，好似话唔知只可以落啊，唔准上噶、哦，吓、啊，即系得一半冇工嘅啫，咁你又点搏咧？ 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嘅理解咧，就係因為主要係因為個空域嘅問題咯。 嗯， 即係空域嘅談判你傾唔掂，所以佢有可能咧就淨係可以多好少班機，即係起多條跑道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三跑呢個工程咧就好得意嘅。其實而家即係低端咧，即係香港機場低端嘅嘢咧就多咗好多廉航啊。但係高端嘅嘢咧，亦都多咗好多，就係嗰啲私人飛機或者嗰啲商業飛機，即係唔係航空公司嗰啲，係即係公司嗰啲私人機。咁而家我嘅理解咧，就係香港機場咧，就係塞到咧係點咧？就係有時咧嗰啲 crew bus 咧，即係嗰啲空中小姐搭嗰啲巴士去架飛機度嗰啲巴士咧，都去唔到架飛機度，因為塞車塞死曬。 仲有另一樣，俾咗乘客搭，因為有時廉航嗰啲咧，佢哋都要搭呢啲巴士走去架飛機度。 佢總之佢而家就係成個機場都係塞得好犀利。其實就係好多人話夠用，其實就唔係真係夠用，同埋有好多人咧就話你可以逼啲航空公司集埋一班大機咁飛嘅，即係我聽過呢啲咁嘅駁法啦，就唔需要，即係你集埋一班大機，呢個蕭生講噶。扎埋班大機咁飛咧，咁你就唔需要用咁多個 slot 啦，係咪？ 嗯。 但係呢一樣 難嘅喎， 呢一樣嘢 技術上一聽都覺得好黐地。喂，你搭飛機，你梗係想多啲 time slot 俾你揀啦，快嘅你要，仲要慢慢扎埋一齊傻噶。我咁 佢講你講啱嘅，但係其實佢嗰種思維，即係老師或者其他講呢啲嘢嘅人嗰種思維，就係停留咗喺。廿年前咯，其實你會留意翻你以前去日本嘅機咧，冇咁密嘅，亦都冇咁多班嘅、哦。 你睇台灣都係啦，你睇台北都係啦。依家全香港最多即係飛得最密嘅班機就係去台北啊嘛。 係啊， 咁兩個城市嘅兩個城市嘅商業活動係好密切嘅，同埋即係你個旅遊活動好密切嘅。咁以前呢喺未有三通之前呢，其實去台灣嘅 time slot 都係同而家差唔多嘅。咁但係嗰陣時啲飛機就大好多，即係會用747咁樣嗰啲大飛機去飛，即係香港去台北。咁而家有好多航空公司呢就唔係用即係唔係用寬體客機，即係廣體客機，唔係用兩個 aisle 嗰啲，即係兩條走廊嗰啲飛機，係用單走廊嘅飛機飛去台灣。你廉航嗰啲就全部都係咁樣㗎喇。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嗰、那個社會係不斷轉變囉。咁而香港嘅機場嗰、那個 demand 係會越來越犀利嘅，我相信。同埋而家華南地區呢坐飛機人係應該係可以越來越多嘅。 即係使真俾你博多人，就係、是、講啲人話喂三跑呢，即係第三條跑道呢唔係最主要目的，最主要目的呢依家就係話羅氏家族呢就會喺嗰度起嗰啲購物城。即係第三條跑道呢有冇用呢都唔理㗎啦，其實純粹為咗俾到時起啲購物城度俾大陸人落嚟消費。你又點博啦？ 咁 會唔會真係走咗入 邊 喎？係咯，會走咗機場消費。 會嘅，佢哋會去東匯城。以前其實十年前已經係咁㗎啦。十年前呢已經有跨境巴士去東匯城嘅，咁而家都有啦。當然，東匯城係最多大陸人去購物嘅地方啊嘛。咁其實已經有嘅，一直都有嘅，但係佢唔使坐飛機嘅，唔使起三跑嘅，所以即係你話要有三跑先可以起嗰啲購物城，其實唔係嘅。咁我覺得啲即係講呢啲嘢嘅人冇常識嘅咯，因為東涌其實好耐。其實起碼有十幾年啦，即係如果有跨境巴士去東涌，而東匯城你如果係 weekend 去下咧，你就會知道佢係好差多大陸人嘅。佢裏邊 你要著工業用嗰啲鞋咧，即係個鞋頭有啲鋼嗰度嗰啲先得咯，碌死你咯，如果唔係。 因為我其實住過嗰間 Novotel 喺東涌。 哦，佢 嗰時應該都差唔多十年啦，講緊十年前啦。咁其實就嗰陣時已經好多大陸人㗎喇。咁 而家更加添。 而家梗係更加多啦。但我就唔明點解啲人會好強調，即係話會起一個商業城先起三跑，其實冇乜關係喎呢件事。 係。即係佢意思話條三跑呢就即係就算個功能得一半，就唔知只可以上定只可以落呢都唔緊要，其實最終要目的呢其實係想喺嗰度起商場嘅。呢個其實講得最多你係城寨。 其實冇可能㗎，即係呢樣嘢係唔合理嘅。因為其實佢都唔了解而家機場其實真係塞得好勁，連機場飛機嘅泊位都唔夠。其實三跑佢唔係淨係得三跑，佢仲有其他嘢嘛。佢起埋其他配套，譬如又要起條橋啊，即係將 T1 同 T2 拎埋一齊啊。因為有其他嘢嘅，我嘅理解就即係我都唔係真係十分熟啊。但係我嘅理解就係好多坊間講嘅嘢其實都好荒謬。 咁啊，都其實即係我自己嚟睇呢，咁我就覺得三跑呢就最大殺傷呢都係對於嗰個海洋生態啦。因為我自己有時都會即係走去了解一下嗰啲中華白海豚嗰啲咁樣嘅，即係如果見佢哋即係因為三跑而即係絕跡咗啊，咁樣其實都覺得好可惜嘅。 呢樣嘢係做得唔好喎，即係可以我哋 政府做得唔夠， 我係以事論事啦。政府係做得唔好嘅保育，絕對係政府嘅錯，同埋絕對係機管局嘅錯啦。呢樣嘢其實佢哋係責無旁貸嘅呢樣嘢，但係唔係因為起三跑就會整死曬啲中華白海豚喎。 中華白海豚 係啦，即係唔係 因為 BC 都同海洋生態有啲關係喎？有冇啲咩解救方法？其實咁早之前已經開始講緊㗎啦，其實唔可以一早做定啲嘢，但係點樣保護到呢班中華白海豚？可唔可以移佢哋第二度住咁樣？即係唔知會唔會好荒謬咧？ 係可以嘅，但係咧就要好早提前四五年做嘅，因為佢要，因為係有一種技術咧，因為白海豚係靠個 wave， 即係叫咩啊？ 海浪 聲波咧， 聲波 啊，聲波，sorry， 係啊，係傳 係傳遞信息嘅。你即係其實咧，好而家有啲旅遊船咧引啲海豚啊，同埋啲鯨魚咧，觀鯨嗰啲都係有佢哋聲帶引佢哋過去嘅。其實政府係要早啲咁樣做嘅，就用佢哋啲類似啲聲帶咧，就將佢慢慢引過去嗰啲地方住。但係香港政府就冇嘅，其實唔係好高技術嘅咋。你如果嚟黃金海岸咧，佢點解咧？一定喺點解嗰啲旅行團咧？佢話99%係睇到鯨魚咧，睇唔到佢退翻錢俾你，因為佢哋咧就錄咗聲帶嘅鯨魚嘅聲帶嘅，係會佢哋聽到同一個 group 嘅聲帶，佢哋就會聚埋出嚟一齊會出嚟嘅。咁其實咧咁咧，佢哋就咁你咪可以睇到佢哋出嚟拱個頭出嚟咯。其實係政府做得唔夠嘅，同埋咧呢個政府都算係老實嘅。環評呢啲嘢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做過嘅。咁咧環評咧就可過可唔過嘅，咁又睇你政府點樣俾錢咧。同埋咧，每個有唔同嘅 methodology 咧，測嘅嘢都唔同嘅，其實。是可以過到的，其實怎樣寫都可以過到的，所以其實香港政府算是老實的。 其實從海洋生態上那個來說，是即有可能是可以保護到的嘛，真的。即以你這樣說 不可以完全。 不可以百分百，因為 他幾代都住在這裡，那始終都要一個时间去将佢 适应 嘅，系啊，可以做到咯，系可以做到嘅。 即系其实就政府有啲嘢冇做咯，咁即系你又唔可以怪嗰个基，即系点样讲咧？我觉得反基建嘅人咧，好多时就系将啲嘢抄埋一碟嘅，佢就唔会讲话实际上点样可以即係如果你唔做呢啲工程，或者你做好啲工程，你係可以令到嗰個環境嘅問題呢係減少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就係將所有理由堆埋一齊，就唔係好清晰咁樣話俾你聽，你做呢樣嘢會影響到另一樣嘢，所以呢你就要做返一啲 mitigation 去搞返掂佢。佢就唔係咁樣講，佢就話因為你做咗工程呢就搞啲白海豚死撚晒啦。其實都係嘅，但係呢個原因個啲白海豚死撚晒嘅原因呢，就係政府冇好好地做返一啲 mitigation， 或者將嗰啲海豚帶去第二個地方度住㗎嘛。咁就唔係個工程嘅問題，係嗰個做工程嗰啲人冇理到實際嘅情況囉。 诶，仲可以讲多一样，就系佢哋嗰阵时咧，又系用翻佢哋最渴望嘅老家呢个英国伦敦嘅希斯罗机场咧，佢哋都攞嚟比较过嘅。佢话：咦，佢哋啊都系用两条跑道啫嘛，都可以应付到超越到香港嘅负荷量。即系点解香港唔跟佢咁做啊？你跟佢咁做，咪唔使起山跑咯？你都系咁讲。 希斯罗嗰度即系。 唔及香港繁忙喎，希斯路。 都繁忙嘅。你航空公司要加班，即係加班機呢喺希斯路係唔得嘅。因為嗰啲 slot 係滿晒嘅。咁但係我唔清楚實際情況。 但係即係我某程度上，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對於香港有利嘅話嘅長遠發展呢，咁都冇辦法㗎喎，真係。即係起咗出嚟嘅話，即係可能暫時佢可能只係得唔知係只可以降定只可以落啦，即係只可以上定只可以落啦，咁都冇辦法嘅喎，真係。即係咁樣長遠應付嚟嘅話， 但係有啲人我係一定要駁翻佢咯，即係譬如你唔起三炮，因為其實三炮有好大程度上咧，你係用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喎。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啦，你東江水嗰啲又談判又都唔撚掂，又要買咁撚貴東江水。喂，就東江水嗰個問題呢，就係、是、正正就係因為香港係冇談判嘅籌碼嘅，因為人哋係知道你唔夠水，佢賣水俾你，喂你唔買係唔撚得㗎喎，所以你係冇一個即係冇議價能力㗎喎。但係如果香港係多幾個水塘，或者係有一個海水化碳嘅設施，咁東江水價呢就一定要降㗎啦。 咁啲人就好中意攞新加坡嚟比㗎嘛，新加坡同馬來西亞。 新加坡就係有火，就係、是、有火，就係、是、有化碳廠， 就係新加坡就係用個化碳廠嚟同嚟壓低馬來西亞個供水個水價嘛。 系啊， 呢个先系个事实啊嘛，唔系因为大陆大石砸死蟹，所以香港一定要买贵水，唔系咁样样啊。而家个情况根本就唔系咁，即系有啲人又同埋无知啦，即系咁样讲又话，即系因为你起咗山炮咧，人哋都唔会俾个空域你噶，其实冇得讲。喂，对唔住，唔系噶，其实唔系咁样样噶，因为其实香港做转即系点样讲咧？转机去华南第二三。即是华南二三线的城市呢其实是比广州有更大的优势的。即当然啦那些二三线机场也都要是国际机场啦。咁因为你在香港啦我讲个例子先。因为如果你在澳洲那些地方咁样佢冇直飞有些地方是冇直飞那些二三线城市的。即澳洲的 二三线城市就不会有得直飞即是 Brisbane 咁样佢唔会有得直飞大陆某些二三线城市的冇的。咁佢就可以經個做法呢就係可以經香港就再經香港就轉機入返去嗰啲二三千城市即係好似桂林呀嗰啲咁樣。咁 咦我諗到啦係 點解有優勢 呢 點解對即係香港對比廣州係有優勢呢因為如果你飛去由譬如由澳洲去飛去廣州跟住再由廣州轉機去桂林咁樣嘅話呢你係要喺廣州呢就要清晒關跟住重新一次再 check in 由廣州再去桂林咁係費事失事嘅但係如果你經香港嘅話呢你係可以完全唔使攞行李你就咁由澳洲去到香港跟住由香港去到桂林你中間係乜嘢手續都唔使辦嘅幫你搞晒中間你去到桂林先清關 喂，咁我逐啲讲句啦。喂，咁即使同下贱频道啊、鳄鱼冇乜分别嘅啫，即系唔好讲自己有几劲，你攞条跑道出嚟睇下先，系嘛？ 系，绝对系，即 系唔好讲到香港系亚洲金融中心啊，又咩咩世界嘅枢纽啊，点样啊？喂，攞条跑道出嚟先讲啦，跑道都冇你讲咩嘢啫，系咪先？ 但系香港唔系 同大陆谈判嘅文化就系咁噶咯。 但系香港唔系冇优势嘅，即系因为咧喺华北地区咧，大韩航空咧就系做紧类似嘅嘢。佢一直都係 sell 俾啲大陸人呢就係、是、佢可以喺仁川嗰度轉機就 會轉落囉係呀。 喺仁川轉機就方便過喺北京轉機亦都方便過喺上海轉機。其實係有原因㗎喎因為 你知轉去邊呀社長 吓轉去啲 轉哈爾濱啦。 轉去啲二三線中國嘅華北嘅二三線城市。由喺韓國轉機係容易係容易過喺大陸轉機嘅。所以你睇下即係香港唔係冇曬優勢嘅呢樣嘢即係有啲人話香港屌你冇撚曬優勢唔係喎。其實喺中國周邊嘅機場全部都有呢啲優勢喎。 我見有啲 friend 呢即係炒咗少少有啲 friend 呢由香港去美國呢都好多都係由韓國嗰度停一停先再過。 是的因为 单止回大陆添单止回大陆。 因为是便宜的。 北半球啦第二就是路线问题。 因为是便宜的大航空是很便宜的。 以前的台湾和日本如果转去美国的话。 是的但是现在被韩国佬霸了来做。韩国佬很犀利的就是他请了很多怎样讲呢大陆的女仔走去做即係實習空姐喺佢嗰個航空公司嗰度，大韓有好多嘅，我知道韓亞都有好多。嗰啲人呢，啲人工好低嘅，佢又識講中文，咁佢咪可以 serve 翻你啲中國人。咁但係又係廉價勞工喎，所以佢 足夠到期踢佢走啦。 係啊，佢係多贏嘅，即係如果你講大韓同韓亞，佢哋係好賤價、好縮骨，但係。佢唔即係做生意就係咁囉有某程度上就係你係要用一個比人哋低嘅成本去搶客囉同埋俾到客人一個方便囉因為如果你喺北京轉機好好難喎好北京轉機好麻煩喎真係唔容易喎如果上海就更加啦 即如果你要由國際嗰度轉去內陸嘅話，係絕對唔容易㗎。係好齊麻煩嘅。如果你喺即係中國境外轉咗機直去嗰個大陸嘅二三線城市，其實就好過用一個中國嘅機嚟囉。其實係仲到而家嚟講都係有著數嘅。咁當然遲啲你遲啲唔知啦，遲啲可能嗰啲二三線城市會發展啦。不過你嗰啲二三線城市有直飛之後，你即係香港就會去嗰啲三四線城市囉，亦都會有飛機。咁嗰啲三四線又係另外一啲客囉。咁不斷轉嘅做生意就冇得講嘅。 咁係。即係你起碼你有嗰個配套喺度，即係 ready 咗先囉。 係呀，你香港係一定要有呢啲配套，如果你冇嘅話，根本呢啲生意你做唔到㗎嘛。而且呢啲生意係真係有得做，唔係冇得做，因為連仁川都係咁樣搞。即係我唔講話咩希斯路點樣啦。即係我而家純粹去講人哋係點樣做生意啫，點樣為自己嗰個地方嘅人帶嚟實利啫。咁大韓嗰啲佢好簡單啫嘛，佢咪而家佢都有照，佢都其實都請多咗人嘅，佢會請多返啲韓國人嚟做supervisor 嘅。咁咪一樣，你咪自己一樣係，即係你點樣講，你自己都係有利，你對成個自己嘅國家都係有利囉，你做呢啲嘢。唔係話即係你起件嘢出嚟完全係大白象冇用囉。同埋雷鼎明都 assess 過嗰、那個三炮嗰個經濟效益㗎嘛。 但雷鼎明佢個 track record 唔係咁得㗎嘛，即係你一講人哋大家都即係打到 佢建制，係 啦。佢講佢建制，咁但係你要睇下實際上而家喺香港以香港為家嘅航空公司都係支持三炮㗎嘛。即係我嘅理解就係、 是。但係佢哋唔鍾意恩航㗎嘛。 咁我係唔明點解囉。因為呢個國泰到而家都係即係英資係佔好大部分囉。我係唔理解㗎呢啲。我係唔明㗎。即係佢會認為恩航係惡曬，或者即係國泰係做好多嘢都好賊不近人情。但係佢好多人呢就未試過喺外國打飛機。因為其實外國啲航空公司係衰過國泰好撚多。 尤其是美國。 美國加 拿大。 上次單已經夠恐怖啦。 其實國泰係 咁打過人。 以國際標準嚟講唔係一間差嘅航空公司囉。即係你其實香港有間咁即係咁好嘅航空公司，係國際性嘅航空公司，係五星級嘅航空公司。其實你係應該幫，即係政府係應該有政策去協助去同大陸嘅航空公司競爭，因為大陸嘅航空公司只要其實基本上係國營嘅，同埋大陸嘅航空公司係有政策支持佢發展㗎嘛。即係你廣州點解會起到五六跑咁誇張呢，就係、 是、南航好強， 南航囉， 佢就係幫南航囉，其實最主要就咁、是、但係南航唔會有，即係當一個機場你要起到五六跑嘅時候呢，南航其實就唔會有優勢嘅。因為即係你佢轉機都係好唔方便㗎，如果有咁多條跑道，即係有咁多班機㗎話。咁你係要一個，即係香港你冇辦法囉。你喺一班好鍾意玩基建曬冷嘅城市周圍。係咪先，你唔玩呢個曬冷呢、就結果呢就俾佢取代咗㗎啫。 係咦，咁啊社長不如我哋又講多講多樣基建啦。港珠澳大橋你點睇呢，醜聞都係不斷喎，即係我喺香港嚟睇啦，成日都見到又話咩斷橋啊，又話咩驗到啲乜嘢唔得唔得唔得嗰啲咁樣啊，又話咩倒錢落海啊，咩個橋墩會漂移啊啲咁樣呢，即係我見不斷都係見佢個負面新聞喎。咁你點睇呢港珠澳大 橋？我認為呢啲負面新聞有某程度上係教蠢啲人嘅。其實而家我聽返嚟呢就好多人都喺度搶緊呢個港珠澳車牌，即係中港車牌經港珠澳大橋去珠海、即係如果你當然搞埋可以有辦法搞埋澳門 車牌 就可以、即係港珠澳去曬啦。咁 之前見大飛都有節目都講過那個港珠澳大橋嗰個車牌。 這個搶緊 搵緊水嗰啲。 搶其實係搶人人都喺度搶緊啲車牌。好現實咁樣講。 咁當然咧，大家即因為大陸嗰邊嗰啲資訊咧就唔係完整嘅，所以咧我都聽過幾套唔同嘅講法。即係除咗大匪嗰套講法之外咧，我仲聽過另外一套嘅。咁得，但係我唔喺呢度講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係好明顯係有商機嘅，因為如果冇商機嘅人咧，冇商機嘅話咧係唔會有人搶嘅。因為而家係有啲地方係，即係大匪講個價錢咧係肯定買唔到，有啲人同我講，即係要再高少少先至可以真係一定攞到個牌。 因為某程度上我咁諗咧，即係可能基建嚟睇咧，即係你依家可能見到嗰個港珠澳大橋佢起咗出嚟，未必真係見到曬佢所有嗰、那個那個生產力同埋嗰個帶動到嗰個經濟喺邊度咯。我覺得有條某啲位咧，你要等佢自己自然地發展落去咯。 嗱、啊， 即係等於你以前機場你都冇諗過你廉航會殺到出嚟一條血路噶。 港珠澳仲有一個好處嘅，其實就係將澳門啊、珠海啊嗰邊嗰啲搭飛機嘅人咧搶過嚟香港呢邊嘅。其實港珠澳開咗之後咧，國泰佢係有 forecast 係佢哋嗰啲客係會多咗嘅。 嗯， 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係會因為港珠澳開咗而受惠嘅。咁當然有啲人好唔鍾意呢，因為你啲飛機可能會逼咗越嚟越多大陸人搭啦。咁如果你係咁睇個世界嘅，咁冇辦法啦，即係我都幫你唔到。咁但係對一般 不要大陸人， 對於一般 又係咁， 對於一般對於一般打工嘅人啊，或者即係出啱啱出嚟社會謀事嘅人啊，咁國泰航空呢啲大公司好嘅話呢，對一個人開始一個新嘅事業係有好處㗎囉，係好處多過壞處好多囉。其實香港即係啲大企業嘅就業機會係唔多㗎而家。即係冇以前咁好㗎，講真。即係冇十年前咁好㗎。咁而家係時候呢就搞返一啲嘢出嚟呢，係令到香港的經濟強返啲㗎。即係好似馬草泥佢話齋係拼經濟㗎㗎。而家你乜齊嘢都唔好講。暫時唔好講住囉。即係你基建唔係一個，即係你當你將基建政治化嘅話呢，嗰、那個問題呢就會變咗，就係你有一班 咩都唔起得。 係同埋一班會因為你，其實我政治化意思係話你同民，即係點樣講呢，反基建同爭取民主掛鈎，而家最危險係呢樣嘢。因為有一班人係會因為基建而受益㗎嘛。咁如果嗰班受益嘅人，咁我屌你班撚樣乜柒都反嘅。咁不如我做個藍絲好過啦。我使乜支持民主啫，我使乜支持你班撚樣爭取民主啫。係咪 你某程度上你基建嗰啲到最後都可能係基層啲嘅市民受益㗎喎。嗱，舉個例啦，你 Terminal One 嗰啲，即係起多幾多 Terminal 出嚟，喂，清潔嗰啲啊，都要請多十個、八個，一百幾、一萬個。 其實搬行李嗰啲會請多好多， 係咯， 真係搬行李嗰啲人會請多好多，所以唔係講到冇機會咯。佢唯一一個問題，即係香港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嗰、那個，如果你係一個基層嘅員工，你去機場打工，那個交通費係好貴嘅。 但好似有補貼㗎嘛。 有可以搭機鐵呀嗰啲嘅，有啲。如果你係喺國泰做到中高層嗰啲人呢，好似搭機鐵都有 discount。 同埋喺返機場裏面啲餐飲啊成啊嗰啲古靈精怪啲平好多㗎嘛。我見你咩五蚊有柯華田加多士食嗰啲。 我唔知啊，實際就因為 聽啲friend講。 我都係聽人講㗎啫。咁因為我又冇真係問到咁 detail， 如果問佢哋嗰個收入嘅問題。但係我知道呢，就係搬行李嗰人都係長期唔夠人嘅。即係點講呢，你可能啲待遇好返啲嘅話呢，就會好返。 多啲人做囉，多 啲人做囉。不過呢啲好難講㗎，你唔知道。即係搬行李嗰啲清潔嗰啲會嘅。咁但係你從一個 即係點講呢，本土派的角度咪咪又話請新移民囉，即係呢啲工全部都係請新移民㗎啦，即係好老實講就。即係如果係好低端嗰啲呀。 咪叫佢哋去做囉。 咁你冇辦法㗎喎，咁你新移民始終都有都要俾，咁嗱如果佢哋唔做嘢攞中國人你又鬧佢，佢哋嚟做咗淡仔或者做咗機場清潔嘅你又鬧佢，咁你收啲。 所以冇啊，個香港而家社會好難搞， 都嚟咗啦。 其實香港社會好難搞就係咁囉，即係佢哋反對嘅人純粹為咗反對，但唔係一個唔係佢哋唔需要俾一套alternative 出嚟，佢哋只需要不斷反對，佢哋就可以有喺個議會有議席㗎嘛。咁其實就唔啱數嘅，你係即係如果你係做一個反對派呢，你係要有建設性嘅反對派囉。我認為而家即係市民，我諗而家開始睇到就係所謂爭取民主嘅人，佢一直反對嘅方法都只不過係為反對而反對，係冇實際嘅 alternative 可以俾到出嚟。咁你話唔起三炮，咁你點同大陸空域談判啦？冇人講到出嚟㗎，你要有三炮先可以講空域談判，因為大陸好簡單。 佢話談判咗之後先至要起喎。 佢都傻嘅，大陸一開始就係話你唔起三炮呢就唔使講空域。就係咁樣講，咁你已經冇得搞啦，你咪一定要去起先，係咪？ 或者如果係市民角度嘅話，就會話你唔起三炮嘅話，或者可能你所有基建都俾你反曬啦，係咪先？連個政府都俾你反埋啦，咁我哋嘅生活點先？你係咪會起到公屋先？或者可能會係咪會冇咗好似領展呢啲咩咁嘅霸權先？ 其實我唔明 白。 不 過 你起公屋都要有基建配套嘅，你起公屋 起公屋都好嘥錢 嘅，起公屋都要有基建配套噶嘛。你反基建係好搞笑嘅，香港而家嗱屯門就塞車塞到嘔噶啦，即係highways 嗰啲人 咁多年都係咁。 嗱而家佢話擴闊啦，咁啊 highways 嗰邊嗰啲人咧就出咗一招蠱惑嘢啦，其實半蠱惑啦，就唔係 100% 蠱惑嘅，因為佢嗰度就係佢嗰條有條例咧，就係講佢嗰條路咧算係一條 rural highway， 咁啊佢擴闊咧都唔使做環評嘅。即我嘅理解就係咁啦，咁但係譚海邦呢個人就 JR 咗去啦，就佢一定要做 環評 啦。咁你咪又其實就係阻鳩住曬呢啲人。其實佢係幫喺屯門做緊區議員嘅民主派人士倒米，呢個譚海邦。因為其實嗰個交通問題呢，你係要解決咗先嘅。即唔係人哋諗到個方法可以唔做環評去即點樣 expedite 呢個 project， 你就又要去人哋 JR 人，其實係多撚餘嘅。同埋香港係有需要做呢啲基建囉。你呢啲基建好肯定係香港人用返㗎。即係你港珠澳你都可以話唔撚係嘛，係大陸人用嘅。我唔撚想你起港珠澳。嗰啲咁都勉強講得通，或者你話高鐵係主要係大陸人用嚟運解放軍嘅。所以我哋要反對。咁我都算你講得通。即係我都算你講得通啊。但而家你純粹喺香港嘅公路㗎嘛。咁你 JR 都唔做㗎，係啊。你逢基建就反。 係啦，每年有50,000個蝗蟲會嚟香港啊，嗰啲單程證係咪先，幾多嚟咗屯門啊，仲起俾佢哋可以咁講佢哋。 佢哋如果咁講我真係冇辦法啦，咁即係香港都冇得救嘅。咁講到呢度啦，好嘛。就差唔多啦。冇得救㗎啦，都使唔使講咁長。 好 好，拜拜。 拜拜。 拜拜。